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 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用我炽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， 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，对吗？